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活像神子圣灵的领引。我们会在今年里面多讲一些圣灵在我们教会里面的工作，在信徒身上的工作。我们今个系列是以士师记做一个的经文。我们今天就会读这个士师记的第二章，我们是由第十六节读到二十三节，程序表上面讲到十九节是我的错误，打了斧头，不过应该是由去到23节。我一起起立，我用启应的方法诵读神的话语。第十六节，耶和华兴起士师，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之人的手。当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的时候，耶和华与士师同在。士师在世的日子，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。耶和华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受欺压迫害所发出的哀声。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说：因为这国民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当守的约，不听从我的声音。为要藉此考验以色列人是否谨守耶和华的道，行在其中，像他们列祖一样地谨守。一起祈祷。真是主，多谢你给我们这段的时间去听你自己的话语，求你自己的圣灵临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，让我们在听和讲的时候同得到圣灵的造就，同得到你话语的恩惠。主，多谢你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字，阿们。请坐。士师记是讲到一班的士师，士师其实就是审判官的意思。在士师记里面，这些的士师一共有12位，一位比一位越来越差，一位不如一位。不完美的士师反映出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完美的审判官，或者我叫士师，就是神自己。而在这些经文里面也都提醒我们，这班的士师有4个是特登提到是有神的灵充满他们的，但是一个不如一个。要提醒我们，今天我们这班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有圣灵的同在。你信耶稣那一刻，圣灵就进入你心里面，我们能够呼求耶稣基督是主，接受祂，不是因为你个人的决定。圣经说是因为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工作，所以你信了耶稣那一刻，圣灵就住在你的心里面。昨天晚上我们 Alpha Course 的时候，我们讲到教会，讲到什么是教会呢？什么是信耶稣的人呢？就是当你有神的灵住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你呼求耶稣得到这个救恩的时候，那一刻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。但是有圣灵不等于我们的生命是光明磊落，我们是活在一个圣洁的当中。昔日的士师有4位也都一样，同样的面对这个的情况。其实在这个表里面，第二单里面有个表呢，已经将这4位的士师他们有圣灵与他们同在呢记录了出来。神兴起士师，包括这4位有圣灵，特别讲到有圣灵充满的去拯救以色列人。但我们看到每一个的士师，除了这个 俄陀涅之外呢，以后那些有圣灵充满的越来越差，特别去到参孙。其实要提醒我们，不要看人，就算士师有圣灵充满，就算牧师有圣灵充满，我们都有软弱的一刻。而士师记就要告诉我们知道，无论是士师，无论是以色列人，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圣灵应该怎样去改造我们，是我们今堂要讲的。上一堂呢，我们讲到第二章的第十节至第十五节，我们在上一堂讲到那个世代兴起另一个世代，是不认识耶和华，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，去侍奉朱巴力。十二节就告诉我们知道，他们离弃他们列祖的神，去叩拜当时的神明，他们离弃耶和华，就去侍奉巴力和亚斯他录。神就兴起士师，神的灵与士同在，因为以色列人犯罪行恶，而他们因为受犯罪受到迦南人当地的人欺压，神就用士师来拯救他们。所以今天第一点要和弟兄姊妹思想的，就是以色列人的恶，人的罪行，人的罪性。他们犯什么罪呢？其实大概你都估到，刚才我们都读了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，但我很想和弟兄姊妹思想，多思想这方面，就是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第二章的十七和十九节。他说，然而他们却不听从士师，竟随从别神而行淫，向他们叩拜，他们就速速离开，离弃了他们列祖所行的道，即是列祖听从耶和华的命，他们就不听从。十九节他说，士师一死，他们又转来去行恶，比他们祖宗更坏，去随从别神侍奉他们，并向他们叩拜，总不放下他们恶习和横硬的行为。如果你看回个秩序单章里面的表，有一个分析，第一个分析就讲到以色列人在士师的时候做了什么事。B 和 B 是告诉我们知道，他们随从别神，行淫，叩拜他们。出埃及记二十章告诉我们知道，以色列人呢其实很清楚，因为出埃及二十章是讲到十诫，十诫里面头那两诫讲不可有别的神，还有怎样不可以制造偶像当是耶和华来去敬拜。以色列人在士师的时代，按住第二章十七十九节的时候，他们是敬拜别神，就是当地的神明叫做巴力和亚斯他录。上一堂我讲过，巴力是男的，亚斯他录是他的配偶，咁咧佢拜晒啦，俾佢拜晒啦，男又拜，女又拜，皇帝又拜，皇后又拜，俾佢拜晒俾佢。其实佢哋触犯咗十诫里边第一同埋第二诫，所以 B 同 B 好清楚讲俾我哋知道，以色列人喺士师时代信仰嘅问题。作者要我哋知道，当时以色列人系侍奉别神，就系叫做行淫啊，向别神叩拜。就是在信仰上对神对真神的不忠不尊人。很多人会问牧师，现代的人即是我们这班人，我们会觉得呢，拜偶像是古代人，是那些没有知识没有学识的人呢，他们才会这样做的嘛，他们才会去整个偶像出来拜的嘛。但我们在美国，我们有学识有文化，我们不拜偶像。即当你今天回到亚洲的时候，去到台湾，去到中国，或者去到香港，那些有学识的人一样去庙里拜的嘛，是吧？即但是我们这班是很特别的，我们美国这班我们有学识，是吧？有地位，我家没有神主牌，我家又没有菩萨，那你说今天跟我讲好像很浪费气。我想讲个故事给你听。他说有一个人呢，他是很虔诚去拜偶像。 所以早上、下午、晚上呢都装三炷香给他的偶像。但是他不是随便拜偶像的，他都揀来拜的，而且他只是拜四个而已，关公、菩萨、马祖、土地公，只是拜这四个而已，其他不拜，观音不拜，菩萨、关公、马祖、土地公。好虔诚。有一天晚上他揸车回家的时候，在公路出了车祸，撞他的人走了，他自己被抛出车外，在个草地上在呻吟，但是没有人见到他。他想起，我拜四个菩萨，四个佛的，于是他就向这四个关公、菩萨、马祖、土地公求他来帮他，但竟然没有人来帮他，他就流血过多死了。死了去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，就见到这四个的偶像，他就在那埋怨，他说我不是叫菩萨、关公、马祖、土地公来帮我吗？他说为什么你没有一个人来帮我？关公呢最后就跟他说，他说不是我们不想来帮你，其实我们不知道哪一个应该下去帮你，你叫四个嘛，所以为了公平起见，我们四个在猜情寻，比较转动，怎知猜来猜去都没有一个结果，所以但是你已经死了，已经上了你，所以不要拜那么多神，一个就够，就是我们的上帝真神。我们以前都可能拜过这四个，是不是马祖、土地公、关公、菩萨，但是今天你说我没有这个拜偶像的问题在里面，先让我们去想想什么叫拜偶像先。我想你 和你在圣经里面做一个的定位，什么叫拜偶像呢？你去先做一个定位，什么叫拜偶像？我们看出埃及记32:1-6，那里这么说，当时呢摩西上了山，他们出了埃及之后去到这个西奈山那里，那摩西就上了山，那些百姓呢就去到见亚伦，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明，在我们前面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那个摩西啊，我都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，因为摩西上在山上40年。亚伦对他们说，你们去炸你们手上你们妻子儿女以上的金环拿来给我，跟着呢众百姓就将那些金环呢拎给亚伦。第四节，亚伦接过之后呢就用帽呢去塑造一个什么呢？牛犊。他们说，以色列啊，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明。第五节，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，宣告说，明日呢我们要守节了，所以第二天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，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。我想跟你用这段经文去想一想什么叫做拜偶像。拜偶像的定义，第一，用一个像，在这里用只牛去代表看不见的上帝，这个1-4告诉你知道。第二样东西，用个人的金钱时间去拜这个像。亚伦对他们说，你们炸下你们妻子儿女的金环拿来给我，钱、金属、值钱的东西拎来给我。然后呢他说次日清早呢，即是说定了个时间，你们要花时间，每个礼拜日11:00你来这里呢就要拜这个偶像。还有呢还要献祭的，百姓呢就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。还有呢什么叫拜偶像呢？就是满足人的欲望。他说清早起来百姓就怎样，起来吃喝玩耍。如果按照这段经文什么叫拜偶像呢？你怎么想跟你做一个定义，任何的人事物把你对真神应有的奉献，包括你的金钱时间，包括你的牺牲，而为你自己的欲念带来满足，而不是叫神得荣耀的时候， 这个就是拜偶像的时候。再讲一次，任何的人事物叫你对神应该有的时间、精力、金钱的奉献，甚至你的牺牲，不是为了上帝，是为了你自己满足自己的欲念，神得不到荣耀，这个就是你拜偶像的时候。实际一点讲一讲好吗？当你用手打开雪柜的时候，吃多了你不应该吃的东西，满足自己的欲望，而且是经常是这样做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你拜偶像的时候。所以我煎辣椒酱其实都是我的偶像。当你用你的手按住 mouse 和 keyboard 去到那些色情网页的时候，满足自己欲望的时候，而你经常是这样做的时候，这个是你拜偶像的时候。当你用手拼命的去做工，不是说你不应该做工，目的是为了自己多赚一些钱，满足自己的欲望，我们叫贪慕虚荣，而你经常是这样做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你拜偶像的时候。当你用你的手在工作的地方向上爬的时候，不是说你工作上不要尽心努力，你忘记你的同事需要你去见证神的福音，你见到他们反而插他们一刀的时候，因为你要向上爬，那个工作的成就就成为了你的偶像。当你用你的手在教会里面向上爬的时候，我很感恩我们教会可能没有这个情况，但我知道其他的教会包括牧师，我们当这份的职业是向上爬的时候，忘记了用谦卑的心去侍奉上帝，而为了权付出一切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你拜偶像的时候。当用你的手做神很清楚说你不应该做的事，或者神要你用你的手去做而你不去做的时候，你关心你自己得不得到好处利益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是你拜偶像的时候。原来我们每一天在不同的层面离开我们的神去敬拜偶像，我们的心其实是一个战场，每一天上帝和偶像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打仗，上帝要争取在我们心里面那个的权利权威，偶像亦都要在我们的心里面坐在我们的宝座上。很多时候不是上帝坐在我的宝座上，是其他的坐在我们的宝座上。在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拜偶像的时候。偶像是什么呢？就是人事和物，将你应该对真神的奉献、金钱、时间、精力，包括你的牺牲，而为了满足你自己，不是为了神的荣耀的时候，这个是你拜偶像的时候。作者对偶像拜偶像的意思是作出这个评价，他说总不放下他们恶习和横梗的行为，诗那里我们习惯了，我们习惯了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习惯了算了算了，上帝暂时不坐宝座不紧要，在永恒里面我见到他永远坐在我宝座上，现在暂时不坐不紧要，给其他的东西坐下先，不紧要，习惯了。除去家中的偶像，神主派很容易，除去心中的偶像几乎是不可能。所以作者说人犯罪的习惯， 但是是不是这样就算呢？弟兄姊妹，没得改是不是算呢？这个是我第二点很快就要跟你讲，圣灵的改造在这个表里面，也在这个电子单张里面有的。刚才我讲四位的士师经文呢，记载他有神的同在，但是一位不如一位，不完美的事迹反映出我们需要一个完美的神来去提醒我们，来去帮助我们。这个完美的神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耶稣基督。刚才我们唱的诗歌，耶稣基督的一生，我想很快去跟你讲，他一生由他未出世到他离开回到天父的当中，都有神的灵与他同在。首先第一，未出世之前，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节我读给你听，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，就是约瑟说，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，你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为他是被圣灵感孕，他所怀的胎是圣灵而来的，是圣灵在玛利亚身上所怀的胎出生。所以耶稣未出生，还在玛利亚未受孕的时候，圣灵已经在玛利亚身上工作。第二样东西，受洗的时候，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至十七节，第十三章当他第三节，当下耶稣从加利利去到约旦河，见到约翰要受他的洗。第十六节，耶稣受了洗，随即从水上来，忽然天开了，他就看见神的灵啊，仿佛好像甲子降临在他身上。耶稣受洗的时候，圣灵好像甲子临到他的身上。第三，受试探，圣灵充满他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，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，被圣灵引到旷野做什么？受魔鬼的试探。当他面对试探的时候，圣灵引导他，当他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我相信圣灵是帮助他。然后呢，第四样东西，开始侍奉的时候，圣灵在他的心里面。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四至十五节，耶稣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，他的名声就传遍到四方。第十五节，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医病赶鬼，行神迹奇事，因为有圣灵的能力充满他。所以他侍奉的开始的时候，圣灵已经充满他，所以他在侍奉里面这么有能力。最后第五，死的时候，当耶稣死的时候，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，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，低下头将灵魂，其实那是灵，将他的灵交付给上帝。未完的，还有最后一个复活的时候，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，按圣善的灵说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证明是神的儿子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耶稣能够复活是因为圣灵叫他从死里面复活。如此，主耶稣的一生由未出世到他出世，到他死，到他复活，都有圣灵的同在。这位是完全的审判官士师，一生有神的灵的同在。这样我们呢，我们看到士师记里面的士师，其实我们不要笑士师记里面的士师，因为不那么渣的，有神的灵都是这样，不要一百步笑五十步，五十步笑一百步，总之就是笑啦，那么渣。我们要问我们自己，我们更加，如果主耶稣一生啊都有圣灵的同在，我们更加需要有圣灵的同在。我们不是不相信上帝，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不是没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，但是我们每一天有没有依靠神的灵，有敏锐的心去听到他对我们的感动。 有一个叫做清晨的祷告，叫清晨的祷告，是这样讲。其实我讲过这个例子，亲爱的上帝，今天到此为止，我都挺好，我还未讲人的闲话，还未发脾气，还未叫人讨厌，又不自私，亦都没有放纵自己。但是几分钟之后我就起来了，上帝啊，当我落床那一刻，我很需要你，我在各方面都需要你的帮助。清晨的祈祷，刚刚睡醒觉，什么问题都没有，不过你落床过你的生活的时候，问题就来，挑战就来。这个祈祷再次反映到我们其实每个时刻每一日都需要上帝。讲回刚才的例子，当你用手打开雪柜的时候，是你不应该吃的东西，满足自己，要满足自己情欲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祈祷？一神啊，求圣灵帮助我，叫我不要用隻手去拿雪柜里面我不应该吃的东西。当你用手按住个 mouse 和 keyboard 去那些色情刊物的网页的时候，满足自己情欲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祈祷神啊，你帮我？当你拼命做工的时候，要为自己赚多钱满足自己的时候，满足自己贪慕虚名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在那个时刻，神啊，求你帮我，叫我不要用这只手为自己赚钱。当你用手在工作地方要向上爬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到你的同事需要福音，需要你自己的见证？你有没有求圣灵去帮助你，叫你不要插人一刀？当你用手的时候去做一些不应该做，或者是你应该做不去做的，你有没有求圣灵去帮助你？请我们伸出两只双手，你伸出两只双手，麻烦你伸出两只双手。我想问谁做你两只双手？你说妈生的，是吧？我们立刻回答，我妈生的。我想告诉你，你两只手是神造，神造你两只手，你两只手又为神做些什么呢？神造你两只手的时候，你又为你两只手是为了神做，还是为了你自己做？你的动机，你的 motive 在哪里？这个没人可以知道，只有上帝知道。所以我们要离弃拜偶像的手，去依靠神的灵。一会我们请敬拜队上来，就是我们唱一首歌叫做《万福的源头》。这首歌是吗？是万福源头。我们请唱一首。第三节这么说，他说每日主赐恩典无量，父因主恩债难补偿，愿主因为如念相牵，唯是我心与主连。跟着那句我觉得很有意思，我心知道心意放荡，远离父家妹虚荣，哇，虚华，甘献身心求家隐记，永作主民在天家。你两只手所做的是代表 你心里面。我们的心是很容易远离我们的上帝，所以我们的手是会去拜偶像，去做偶像，去拜他。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深知我们的心是很容易放荡的时候，是很远远离父家贪慕虚华的时候，求主今天让我们的心奉献给上帝，以致我们的手不是在做拜偶像的事情。 是做神心意的事情。我一起起立。